即係等於非洲。 翻嚟啊！應該講嘅講埋出街添。 係清清喉嚨先。 嗱，disco 有一樣唔好，點解後期會香港會消失咁多 disco 咧？就牽涉到呢個問題啦。屌，即係啲友真係無情情真 係。其實去邊度玩咧，都係毒品嘅問題係最大嘅。 咪咯， 所以會色迷又係其中一個原因。你踢鬥踢得多嘛？ 咪咯， 梗係拉油。大佬一日掃兩次場， 掃兩次，一個鐘頭掃一次都減死。 本身咧娛樂已經係發展得多樣化咗。除咗你本身可以睇戲之外咧，你又有卡拉 OK 啦，咁你有卡拉 OK 咧，咁你譬如落 disco 嘅人已經少咗噶啦，咁後來就有酒吧，酒吧又有舞池，咁你有酒吧有舞池啊，咁 disco 咪變咗俾佢又分咗一杯羹。 disco 最慘，你唔係一大班人落去又冇人噶嘛， 係啊， 但係你依家要揾一大班人落去又更加難咯、哦。 跟住，喂，最慘咧，跟住跳跳下，嘿，做咩又著燈？又 查牌啊嘛， 唔系你嗰、那个 唔系最老土，你查牌咪查牌咯，打个黑黐你都要乜我嘅，唔系话唔准讲嘢，唔准发声系。 系啊， 你嗰个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头啲嗰个啲院仔啲忽得嗰个反蓝都太犀利， 忽得就唔止啊， 忽得就已经系 好早噶啦，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都有噶啦， 系、啊。即系太反滥啊！食到啲人又做空中飞。 嗰阵时八十啊，开始 嗰啲会失控， 怼草多咯，开始怼草 啊，就会正常，好饮咗啤酒咁。 怼草其实咧咁讲， 系啊，高高得好串嘅 ，Vinny 冇错啊， 系大麻呢一样嘢咧，其实仲健康过烟嘅， 系啊， 烟仔嘅，因为 natural 噶嘛， 全 organic， 系啊，全 organic 噶嘛， 咪最近好似咧。你一初初唔识食大麻，一睇你个样就知啊，着一灯咁样，有两个红圈噶嘛，我哋叫着灯啊。你食大麻呢度有个红圈噶嘛， 唔一定嘅， 因为个个 其实要睇下嗰个大麻嗰个纯度高唔高啦。咁其实大麻本身系平嘢嚟嘅。 粗生， 好粗生嘅。 好啦，你 黐线，你有冇住村屋？你有住村屋先讲。 你知唔知道最靓嘅大麻咧系叫咩名 啊？你唔好话最靓， 最靓嘅大麻。 其实你个目的系咩先？你唔系要揾啲好好味嘅嘢，你系揾啲能够令你嗨 i g 嘅嘢啊！你明？ 但系你能够令你嗨 i g 但系你系啜一支嗨 i g h 定扯两啖已经觉得嗨 i g 其实好少食一支先嗨 i g 嘅。 有即系喺世界公认有一只大麻咧，就叫做哥伦比亚金砖。哇！哎呀，顶你个肺狗，真系好嘢到啊！ 一嚟一啖就嚟。 你喺美国啲人食完，差佬截车咁讲啦，一开车窗啲差佬都冻嘅手指公，但我闻到阵味， 好香喎、 啊！好香、 啊，大麻嗰阵味好香、 啊，好香噶、啊， 系香，香过烟仔好多 倍。系啊，同埋 所以你实闻到嘅。 系啊， 即系香港啊，即系唔合法啫。但系其实系好健康嘅嚟 嘅。咪咯，人哋 荷兰啊，荷兰合法啦。 一听到开饭嘅开心，喂、哎，又开饭， 唔系麻烦啊嘛，食大麻真系麻烦。 麻烦， 你要剪捞。 不过你知大麻，即系大麻嗰粒种子，即系我哋中 国人， 火麻人系唔食得噶，系唔可以食噶。 嗯， 食咗 要煲嚟食咯， 系啊，要煲嚟食， 要煲嚟食， 煲凉茶 嘅你又唔食。 如果你话即系 就咁食， 即系譬如你有几次唔觉意啦，咁讲啦，卷埋当烟丝一齐烧咧，食几次你就只眼会盲噶， 咁夸张？ 系啊，你闻下人啦，上网查 唔系盲，即系因为你点落去咧，嗰粒纸会叭一声爆 啊，唔系啊，同埋入边嗰个物质啊，会令到你只眼嗰个衰退得好快。 嗯，冇人要嗰粒种子嘅， 冇啊。 Vinny 记唔记得有间劲之舞啊 ？Vinny 啊，话阿信话诶系，揈头又系。揈头啲友仔真系减肥噶，攞嚟 揈头后期噶啦，已经系去到 wave party 嗰啲地方就揈头啦。 揈头 party 啊， 唔系美期嘅 disco 系有玩揈头嘅，咁、啊、因为嗰阵时嗰啲人咧已经系玩到夜晚嗰场玩完之后咧，就再去晨早场噶啦。 嗯， 咁啊或者系由Lundy 开始已经玩到夜晚嘅，咁所以咧。揈头就啱啱 做，嗰阵时啲友仔又食咩啊？ 蓝精灵啊、白瓜子啊， 嗰啲忽得嚟啦， 嗰啲叫 嗰啲后期嘅忽得，早期系 Lily 嗰啲嘅啫嘛。 唔系个唔系蓝精灵，蓝精灵 一去到一百嘅，去到 八几年 系啦， 八几年我仲攞咗两粒俾佢就九成，食完之后瞓觉。 跟住又做咩食鬼？ 跟住咪最戆居就系嗰啲咩啊？又 high cut 水啊！就早期 active 黑胶咩啊 ？M M 咩啊 ？M B M B 咳水啊 ！M B 有阵土味嗰啲， 系啊，酸梅。 喂，但系饮咳水啊，到大镬喎！饮咳水要撞可乐啊？饮完系冇厕所去噶？ 唔系，M B 唔使撞可乐。 唔系佢饮完系冇。 后来大埔啲药房就买嗰啲系就你去睇医生俾嗰啲胶樽嚟。一拍晒成支就搞掂。 唔系佢最惨系冇厕所去的。 唔系啊，先人喺大央路咪介绍过咯，喺庙街嗰度，你俾廿皮系俾一支，你饮完出门口噶嘛。 系啊， 系啊。 喺庙街嗰几间药房。 喂，佢仲有嗰啲，佢一来去唔到厕所啦，我就唔明啲人点解会 high 咳水，跟住咧就吓成日都 无色无味啊嘛。 唔系啊，佢系抬唔起头做人噶。 咁我唔知喎，咁又唔知。 系啊，饮得多系唔得噶。 嗱，我净系知个成分有麻黄素就唔系几好嘅。 系啊， 会影响个脑部。 我见嗰条僆仔咧，以前啊日日都插支一个后袋度噶嘛，做 junior 嗰啲啊。 啲人傻到咩？ 同埋有烂牙噶。 咁啦， 吸啲牙水系日本兴过嚟。 真系戆居居咁样咯。 系啊， 天牙水系啊，烂鼻烂牙。 系咯，都话唔好听，真系食大麻好过啦。我哋 最健康嘅咯，叫如果毒品嚟讲， 唔系毒品嚟噶，唔好成日毒品啦。 咁而家个香港法例， 咁我成日同老婆讲嘅就系话，你一系香港就禁咗烟佢， 啊， 将煙仔列为呢、這个 咳水毒品啊嘛， 咁我咪戒烟咯，啱啱先？ 唔系大麻麻烦， 但系真大麻合法化咯， 剪又要避啲框，又要。撇开啲纸，跟住剪剪剪剪剪剪，然之后又捞捞捞 俾个 hash， 人哋真系正业噶嘛，边有我哋嘅玩俾人唔靓？人哋靓嗰啲系人哋嗰啲靓嗰啲压缩噶，净系俾叶嚟噶咋，一嚿砖咁噶咋。 咁你砖你系咪要？ 嗱，譬如你有嗰啲，佢哋一批批买翻嚟咧，点解会突然间又扫嗰啲扫咁多大麻咧？佢老尾嘅运送过程包装得唔好，发得懵。咁咧就放風俾差佬去嗰度搏檔，咁突然間掃咗一陣，嗰啲大麻咪可以起價咯。你有一輪啊，你成日都話成日都話掃噶嘛，查實就唔關事嘅，係嗰啲黐嗰啲大麻發得毛，咁啊賣唔去啦，賣 唔好， 係啦，賣唔去，咁啊掉埋一邊就話通知啲差佬就喺嗰度冚檔，咁咧。你突然间冇咗咁多，咁佢剩翻嗰啲货喺度，咪可以提高个价钱咯。哇！你第一古惑仔又用脑嘅大佬啊，做生意 有良心嗰啲咪咁做咯。 嗯， 因为佢唔见嘢啫嘛，咪撇翻条大数啫。 唔系佢卖啲发毛嘢出嚟，唔卖得耐噶嘛。佢不如将啲剩翻个货 啲嘢唔靓啊，沟忽得啊，沟忽得溶咗喺啲水喷壶度喷完晒翻光啦。 哇！ 跟住。大麻食完肚饿咁啊，靓嗰啲， 系系好肚饿。 你有冇食完嗰啲会反胃啊？ 好肚饿啊！ 点解食完嗰啲大麻呕到面都青埋，大佬？ 即系嗰啲唔系大麻嚟嘅， 系大麻佢系俾你咯，但系佢唔够料啊嘛，嗰啲嘢唔得啊嘛。 我哋以前做电影咧，嗰、那个揸车嗰个司机咧，黐孖筋嘅，嗰啲大麻攞啲大麻骨啊煲，佢又煲啲汤俾我哋饮嘅。哎，呢度正啊，抌咗扎大麻骨落去，我哋咁黐线。我一收工咧，我就初 我觉得应该无害，因为 佢系冇害啊。 火埋人都系大麻子嚟啫嘛， 我 还大肠咧系嘛？ 嗱，我哋嘅登车里边咧，后面有四个位噶嘛，司机系嘛，即系有坐到五个人噶嘛。哇！啲友仔一收工咧就屌咁粗碌，要搵到钱啊嘛，班友又用啲批嚟食，唔食都死啊！我试过咧，佢哋收亲工咧派支俾我，又俾一棍我。呢、這个收工我，喂，我话唔食噶嘛，咁啊，唉，就攞棍去啦。我试就草草埋埋，草咗成盒，我仲戆居话开工待住佢。 哇！俾差佬一踢你啊，大镬咯！ 诶，以前冇嘢嘅，差佬一话做电影啊，叫你走嘅。 系咯， 系啊，诶，预咗你哋都系食呢啲嘢噶啦。 唔系啊，俾差佬 点会放你走啊？ 你咁多起身，梗系唔得啦。我 讲有几 有一两棍喺度唔理你嘅。 喂，咁我都话我自己做电影噶咯，如果系咁。 咁你有架撑喺身噶嘛，大佬？我哋收工嗰个钟数通常三四点噶嘛。 不过而家娱乐好少人食大麻啦。 嗯， 而家系嗰啲冰啊， 冰 系啊， 曲啊， 曲咯、啊。 哇，曲好怪啊，大佬， 攞几滴啊，系啊，曲啊！ 我试过拍个广告咧，嗰班澳洲佬咧，你会点食大麻咧？即系买个檀香炉，倒一扎落去，然后咧就闩埋个房门，然后咧将被冚住四条人，系咁喺度索，你整啲线玩到冇嘢玩嘅真系。 唔系噶，真正大麻好香，好纯。 唔系佢，唔系真正大麻一闻，你一食就闻到噶， 好香， 好香， 嗰阵香味 好香， 好特别嘅。 我旧年喺芭提雅倒数嘛，芭提雅有间 disco 叫做 Hollywood 啊嘛，全亚洲最好嘅，即系佢公认为全亚洲 number one 嘅 disco 啊嘛，落去倒数过夜嘛，即系倒数啊玩几粒钟，个场啲人怼嗰啲大麻，哇，真系好香，即系你入亲去嗰间嘢都系。高级嘢嘛，即系有钱嘅人入去嘅 disco 嚟噶嘛，唔系平民。哇，香到啊，成个场真系。 但系大麻最大，好似 Vinny 话斋最大镬，你怼完肚饿噶嘛。 唔系， 所以你啲鬼佬系拿住一排朱古力， 一兜 炮谷，一兜炮谷同埋一支可乐。 佢最惨系你要食甜嘢，又要 咸甜都冇所谓嘅，其实就。食粥都过瘾噶，食生滚粥都过瘾， 所以 食成年都未食完。 所以后屘咪兴揈头咯，揈头一味揈唔食嘢啊嘛，咁咪瘦咯。 揈头咧唔得噶，大佬啲叻唔系叻嘈嘢噶，但系食食下啲会有啲后遗症。 揈头系会无能嘅，揈得多 唔系嘛？ 阿杨奇龙系夹埋伟哥一齐食噶嘛？ 你大麻会无能啊嘛？ 系。 冇嘢噶，但系我都系麻醉。 我第一次，第一 麻醉啊！ 唔系啊，我第一次唔知道，我唔知嗰啲。 佢嗰个激，即系刺激你脑嗰个叫咩啊？仲劲过伟哥啊，大佬！ 但大麻有道干，你只可以专心做一样嘢嘅啫。即系你 唔系啊，因为你个脑应付唔到咁多嘢。 系啊，你揸车先攞命， 会觉得咧所有嘢都慢晒。 系啊，全你揸车，你揸车先攞命，好似揸好耐。 大麻仲劲过伟哥嘅咩？ 咁又唔知喎、 啊。我未试过，我未仲未要搞呢啲嘢，大佬。 系咯、啊，佢哋唔使借助药物。 唔系啊，因为话伟啲人讲话伟哥食完之后。一晚几啊嘛，但你食完大麻之后系一晚起码七啊嘛，大佬。 但大麻咧就系会好似行咗上啲云度咁咯，劲嗰啲啊！你系 你个感官世界好扩大。 系啦，喂，大麻兴起就系嗰套咁嘅死人戏，嗰度咩 The War， 因为啲人话睇唔明啊嘛，佢啲冇怼嘢。咁我梗系睇唔明啦， 唔系睇唔睇得明，而系咧，如果你要去拣戏院睇，你玩啲音响效果好嘅，你再。怼埋大麻先入场咧， 唔系啊， 嗰种感觉咧就唔系话你依家你普普通通去一个人， 因为佢嗰度对窝啊真系虾然嘢嗰个 啲，佢直头嗰啲音效咧，再加少少迟钝咧，直头喺你耳仔边发生紧咁样啊， 系啊， 所以睇 3D 电影啊真系冇得顶啊， 最惨你第一次， 因为个感官世界好似突然间扩张， 系啊。 唔系你阿 Raymond 话食完大麻好好笑不停咁笑，你 睇漫画都笑噶。 唔系你觉得好笑，你系可以笑成半粒钟唔停嘅。 嗰个笑点低咗啊嘛，突然间。 唔系最惨，你第一次咧唔知嗰啲系咁劲嘅嘢，你就濑嘢啦。 系啊，即系嗱，点解会即系咁多？阿 Vinny 话好多，即系毒品都影响个脑，但十样嘢都系十样毒品 系刺激脑神经噶嘛， 脑神经嘅 系咯。 但系你要讲翻嗰样嘢系咪 natural 系咪咩咯？ 哇！你试过你系点咧？第一次食嗰啲超劲嘅，食完咦冇料到嘅。你知食大麻唔可以喷翻出嚟噶嘛？慢慢 喺谷 喺里边 住谷咯。 跟住一望个天花板啊，点解把风扇点解转得咁快嘅？因为今日把风扇冇着到， 系你过马路都会觉得啲车好快嘅。 系啊， 因为你嘅动作好慢啊嘛。 唔系因为佢嗰个天花板就天旋地转， 你动作慢系你嘅感官世界慢。 系啊。 都系听 live band 啊，睇戏真系一流， 成日听。 以前有间有个咩，有个专去听音乐嘅俊念啊，哇，个个都怼到行喺度听歌嘅。 唔系，所以啲美国人去听嗰啲 弹嗰个都食啊，大佬。 唔系咯， 美国佬啊， 球场演唱会个个都系对住 弹嗰个都食啊 ，Jimmy Page 嗰啲咪咁咯。 唔系啊，使乜啊？你记唔记得以前有个专嚟香港做嗰啲机动游戏啊？嗰、那個澳洲咧，好似走著個草嗰個啊，專玩嗰啲咩啊，又摩天輪又過山車嗰、那個啊， 个个都怼啊，大佬喺度做嘢嗰啲。 其实如果对大麻系有认识嘅，或者对呢一样嘢有认识嘅，都知大麻系其实系唔系毒品嚟嘅，真系唔系毒品嚟。 唔系佢而家美国系药用啦。 药用 好多州都是药用的啦，佢证明可以医到嗰个咩啊 ？cancer 啊， 唔系 cancer， 仲有嗰个 老人痴呆定系帕金逊？ 帕金逊 啊， 因为帕金逊你 佢个大脑控制唔到嘛，因为你个脑个反应快啊嘛，而你嗰啲肌肉就控制唔到啊。 系啊， 咁但系一食咗大麻咧就慢晒，咁嗰啲嘢咧就唔会再震啦，个人就会畅顺咗好多。 同埋大， 所以咧系有药用价值嘅，其实不嬲呢啲嘢咧都系。 系 系啦，你识用系有佢个好处嘅，不过忽得就真系唔掂得啦。 嗰啲全部系 我哋细佬咧，忽得嗰啲咧就好容易有空中飞人 嘅。 你食完我想飞咁。 你知唔知点解啲警车唔系你知唔知啲嗰啲嗰啲十字车一定要搵个人跟上车？ 唔知 咪就系嗰啲忽得咯，落车哇俾嗰啲 唔系啊，通常都攞跑 唔系啊。佢系上车俾你系咁抄啊， 大小 手伸啊， 有 唔系？你而家有时如果啲十字车冇亲人，又要搵个差佬跟上去噶嘛？ 嗯， 就系抄到裙拉裤甩， 嗯， 后屘咪一定要搵个人喺街度执，几好鬼多发单妹噶嘛？以前通街都执到见上车噶啦， 咁啊嘛， 失禁系 K 啫，唔关事。 大佬乜都即 系唔系？佢系会剥衫又会想飞啊咁样样。 嗯， 系嗰阵时好多人喺楼顶搭咗落嚟。 我有个 friend 咪当喉糖咁食咗食，忽得食到佢真系割痔疮，冇办法麻醉到佢。麻醉极佢都系仲有两三分醒。佢嗰个麻醉师话你瞓未啊？未啊？仲有少少， 唔好讲得咁毒嘅嘢，够钟啦， 就话咁又够钟啦，今日又系冇啦，又完啦， 系咯，点我哋讲埋啲 咁嘅唔系好啱啱先到题， 系咯，啱啱就系想讲呢啲， 其实 disco 都系拉过嘅，真系原来毒品先最精彩， 系咯，你使唔使嚟多节啊？ OK 嘅 ，OK 嘅， 好，咁我哋， 转头见啦， 再见啦， 再 嚟多节，